成长。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 分享碰触交流，用身边爱你。 FM107.3 AM1026 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晚上好，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大家听到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我们今夜思雨时是和大家分享情感问题的节目，每天晚上会在北京城市广播播出，每天22点。如果大家有任何情感问题，您也可以参与我们的节目，咨询我们的节目，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也可以了解更多我们节目的播出时间，我们节目每天的话题和我们的嘉宾。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董老师好。 孙岩老师好，大家好。 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哈，这个问题呢是我们这个生活中的一个常见问题，就是和婆婆的关系。她问到的还是未来的婆婆哈，她是这样说，她说我和我的男朋友，我们俩现在都在北京工作，我们在北京读的大学，毕业也工作了。我们俩的家呢都来自农村，两个人都是北方农村的家庭，但是两家离得并不近。我的父母虽然在农村，但是我的父母呢是非常懂事儿的父母。我的父母，特别是我父亲，是农村中少见的那种非常讲理的父亲。他一路把我送到了大学，努力的让我离开从小生活的环境，他非常希望我有出息。而我母亲呢，也是一个虽然文化程度不高，但是非常有内涵，也是一位非常伟大的妈妈。我母亲别看没读过什么书，但是非常懂得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尊重与平等。我从小就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氛围中长大的。当我开始读书，特别是开始读到了不少书之后，我越发的佩服我父母，觉得我父母真的是非常棒的父母。和我男朋友在一起，我们两个人倒还有很多的话可说，因为毕竟两个人出身差不多，两个人也都是通过自己辛苦努力，现在获得了大城市的生活。但是比较可怕的是他的妈妈呀，他的妈妈是那种典型的农村妈妈，是那种我小的时候也见过，会有邻居，会有村里的人像其他的一些大妈一样，比如说有蛮劲儿，会干活，可是情商很低，没法和她理论，她有她自己的逻辑和思维。我和男朋友回过一次他们家，他基本上就是会让我干很多的活。如果我男朋友说这些活我都不会干，我小的时候就读书了，他甚至就差一点要骂人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吧，我觉得如果我将来能够躲开不和他们在一起生活的话会好很多。我和男朋友也谈到了将来呢，我们最好是不在一起生活，这点男朋友是同意的。但是他也说到了未来父母岁数大了，只有他一个儿子，养老是必须的，和老人家在一起更多的会接触也是必须的。 我说我和你妈妈可能完全有点合不来，她说农村老太太都是这样，你就忍一忍吧。现在呢，我把这件事情告诉了我母亲，我妈妈还是希望我不要和她在一起。当然，我妈妈是带着一种商议和建议对我说，我妈妈说今天是因为有爱情，可是以后呢，未来就会有很多生活的实际问题，婆媳关系是一个你应对不了的关系。所以我就想问你们，我该怎么办？我没想到年纪轻轻的也会陷入婆媳关系的这个难题中，这真的是一个亘古难题呀。 嗯，确实是一个亘古难题。我记得日本的某科学家曾经说过，谁要能把婆媳关系的问题解决了，最应该颁给他诺贝尔和平奖。就证明这个问题这根深蒂固，这难以解决。但是我们倒是可以有一些东西给到他做参考。 嗯， 就是我们在工作当中的一些经验吧。一个就是网上挺流行的叫一碗汤的距离。 嗯， 如果能做到是最好。就是这碗热汤你端给你婆婆去喝，端到她那之后呢，她正好能喝。 嗯， 其实这个的寓意就是保持一定的距离，能不住在一起呢就尽量不住在一起。然后这个她的男朋友也答应了不住在一起，但是养老是肯定需要养老的嘛。 对， 这有两种可能，一个就是叫这个住的可能挺近，然后这个互相互动的频次可能很高。 嗯， 但只要不住在一起这就好很多了吧。 嗯， 第二个呢就是住在一起呢，我估计他的这个情况也是等这个父母年事已高的时候可能会住在一起。 嗯， 好关照嘛。人年事已高的时候好多事儿就跟现在不一样了。 哎，对。 这是一个，就不要想太远，也不要被这个婆媳关系给吓到啊。 嗯。 再一个呢，就是你要知道这个婆婆始终是婆婆，然后儿媳妇始终是儿媳妇儿，不要太被那种当把婆婆当妈看那种观念给影响，那个其实是不对的。 嗯 嗯，这个角色就不对了，就是她永远成不了你亲妈，她是你老公的亲妈，对吧？ 对。 这是第二个原则。那么第三个原则呢，就是你一定要把老公的位置扶起来，不要直接去处理跟婆婆之间的这些问题。 嗯。 而且要注意跟老公讲的时候是征询。寻求策略跟支持的方式，而不是指责的方式。因为很少有男的能在自己的媳妇指责自己妈妈的时候还保持一个很冷静的很共情的状态的。 对， 好多都是一指责就急了。但事后他想想他能理解，但是当时是急的。这样急上几次之后可能就被固化了。不好。所以记住，这个有事找老公商量，但是是以这个博得支持和理解的方式来的。先别攻击，先说事情。问问老公怎么看，问问老公该怎么办。这样呢把这个老公从自己跟婆婆之间要树立起来。这是很关键的。第三个呢就是你们肯定有很多时间会在一起，在一起的时候要保持礼貌。不要太亲近。其实跟婆婆接触如果我们不能处得很好，那我们就要处得很礼貌。就可以了。这个礼貌里边其实我们实话实说它有一些表演性的成分。比如说婆婆说这个话你不要较真嘛，你好好好行行行嘛，先答应着是吧。 对对。 好干干干，干不好也干，干不好学，你可以邀请参与，就反向来做这个事。比如说婆婆说你去把那个什么东西给我弄了之类的，你作为儿媳妇好像就潜台词你应该干这个活，但是你真不会。你不会的时候你就弄完之后，你说那个妈你来帮帮我，你来教教我吧，我很想学这个，我知道谁是怎么着，比如包饺子，我很想学，我知道谁爱吃，你来教教我吧。你反过来邀请参与的方式，这样的话事情就会变得完全不一样。就内在别形成敌对。 对， 一定是这样的。再一个呢，对婆婆让你做的事情，当然这个其实对儿媳妇要求挺高的就是你当你知道婆婆要求你做这个事儿的时候，你其实可以主动的去向她去说这个事儿。你不用等她老挑你，你也不用老躲她。我就在说，这事儿该怎么弄啊？这事怎么弄？其实你回来还真不一定弄。我也有什么说什么 对对对。 这样婆婆也高兴，自己也轻松。 就是看来还得演。 对 有一部分还得演。 一定是这样的，一定是这样的。这个不是恶意的，这是善意的。 对，这是为了让对方也开心嘛， 也开心， 就哄老人家高兴嘛。 没错，因为老人家他越到年纪大了之后他那个年轻时候的一些心结他越涌现出来。你比如说老人都挨过饿， 所以他现在就讨厌浪费粮食。 对， 而且他就担心孙子吃不饱。 对， 对吧？因为他挨过饿，就是他好多心结，你还要从这个角度去看这件事情。 对， 这样你就会更容易去理解他了。 对， 嗯， 其实有的时候老人的一些状态并不是针对你， 嗯， 并不是说你不好， 对 对， 我就是要刁难你，不是这个意思， 对对，不是这个意思， 嗯，有的时候可能就是他自己的一些心结， 没错， 嗯， 再一个就是，也特别管用的一个技巧，嘴甜， 嗯， 加小礼物， 嗯， 啊，一定嘴甜， 对， 现在好多女孩挺，因为从小也是一个孩子，可能被娇惯的比较多一些吧。 对， 遇见情绪的时候，先从脸上就带出来， 对， 再从嘴上又带出来， 嗯， 自己稍微控制一下，不管怎么着，嘴上甜着点儿， 对， 啊，脸上堆着笑，然后不是说让你降低自己的地位，它是一种技术， 对， 啊，来不来，偶尔的送个小礼物。 对，我记得董老师说过，这是最管用的， 最管用的。 就如果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比如说和夫家的关系，或者男生们和这个岳父岳母家的关系有问题的话，其实礼物都是管用的， 管用 的，对吧？ 对， 因为表明你惦记对方。 没错没错。 这个礼物哪怕是一袋茶叶， 对对 对， 对 吧？哪怕是给婆婆一件保暖内衣， 对 啊。 我遇见一个那个姑娘，她真的是挺有这个艺术性的处这种关系， 嗯， 他把他那个茶叶他打开以后，他喝了，其实他喝了一部分，喝了一部分，他觉得这个更适合老年人喝， 嗯， 他就给他婆婆拿去，他说虽然我打开，但我打开一喝，我觉得您肯定喜欢这个口味，您试一试，你要愿意喝就留下，不愿意喝再拿走。哎，那婆婆就会感觉，哦，这儿媳妇你看一喝一口茶，她能想到这个好像我更喜欢喝。 啊， 但是这种感觉就不一样了。 对对对， 千万别形成敌对的那个状态。 对，所以我相信哈，这姑娘这么聪明， 对， 这姑娘的妈妈，这女生也说了，自己那么尊重自己的妈妈，妈妈又很有智慧哈。 对， 我觉得这母女两个人啊，一定可以应对这个婆媳关系问题， 是的，是的， 没那么难。再加上我们这儿这个董老师为大家指点了这么多，所以不是什么难事儿啊。 每个夜晚，你在我耳边私语窃听，携手前行，让内心深处的呢喃温暖绽放。 绽放。 今夜私语时，正在播出。 下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想请教一下今夜私语时的老师，现在有个事情特别的为难。我呢，今年是26岁，我和男朋友谈恋爱不到4个月的时间，我知道时间有点短，不到4个月的时间，其中还有20多天我出差，所以我们俩实际上在一起的时间也就是大概3个月吧。可是呢，我现在的问题是我怀孕了，那么我第一反应当然就是这是一场意外怀孕，不足以决定我情感的走向。我呢是想不留这个孩子的，可是男朋友非常强烈的要求我应该把这个孩子留下，而且男朋友立即把这个事情对他父母也说了。那他父母现在也觉得既然是这样了，生米做成熟饭了，希望我们立即能够在一起，孩子他们觉得我应该生下，那结婚的事情呢他们也在准备中。就在这个心理状态啊，我天天都很忐忑不安，孩子一天一天的是在发育中的，可是呢我自己会觉得对这场婚姻一点都不笃定。第一，我们了解的时间太短了，虽然他有一些地方是我认可的，可是还有一些地方是我完全不了解的。另外，我还是觉得我们俩之间恋爱的感觉更像是机缘巧合的凑在了一起，而不是两颗心的吸引。其实要说起来，有很多地方还并没有那种相互吸引、心动很强烈的那种感觉，所以我更对未来的婚姻没有信心，特别是这种奉子成婚。我在网上也看了奉子成婚的悲剧也是很多的，所以我想问你们啊，我该怎么办？你们得及时的告诉我，对我来说这是一件挺棘手的事情。倘若此刻我再反悔，这孩子再不要了，我想和他和他们家都是没有以后了。 嗯， 怎么来说呢？其实他们就是缺少足够长的时间呀，来建立感情的那种互相融入， 嗯， 和建立起感情的信任来。 对， 所以在这个时候呢，又发生了这件事情，这件事情会逼着你去做一些跳跃性的决定。 对， 本来这个决定可能是一年后、两年后才去做的， 嗯， 所以肯定会各种慌。其实两个人都是挺负责任的，男生也是基于一种责任，女生也是基于一种责任在思考这个问题。 嗯， 所以我想跟他说的是这样的，就是说有些事情就是这样，我们生活生命当中遇到的一些事情就是这样，看似无意，看似好多东西好多缘分或者好多因素把你们凑在一起，但是你也很难说这里边会不会有很多你们两个所认识不到的力量啊，或者是什么的，就是缘分呗，类似于这种。 嗯， 我觉得与其不如这么去看，把它当作一种缘分，别把它当作一种机缘巧合。这样的话会有一个什么样子的内在过程呢？他可能会迅速提升一下他对这段感情的评估的那个笃定值。 嗯 啊，当他这个值出来之后，他又会看一看这段感情是什么样子的。 对 啊，我建议他做一个这样心理的转换，再去看看。 嗯， 可能会有不一样的东西。如果你做了这个转换之后，你再看，你如果发现，哎呦，好多地方确实不合适。 嗯 啊，因为你跳出这个坑，走到一个更高的地方看，你能看到其他东西吗？ 嗯 啊，你要觉得不合适，你再做其他的决定。如果你跨过这个坎儿，哎，你跳过了这个坎儿，你觉得哎还行，那你就再考虑考虑是不是要继续往前走，或者是怎么着。他这里边有一个什么问题，我再解释一下，他自己要去尝试一下哈。 嗯， 由于时间不够，所以感情建立的他不够笃定。 对， 在这个条件下，他看什么其实都是倾向于危险的、不合适的。 嗯， 他一定是这样的。 嗯， 因为他看不到什么呢？他还看不到我跟这个人真的合不合适。因为他觉得他对这个人好的地方是未知的， 嗯， 所以现在你可以自己心里做一个，你比如说假定让你们在一起发生这些事情就是个缘分，你往上跨一步，跨一步的时候你再看，我们也不会跟你讲看到什么，你可能就会看到跟现在不一样的东西，你去试一试，这是一个。再一个就是这个奉子成婚或者是什么，跟将来的婚姻幸福不幸福这个相关度没他想的那么高。 嗯嗯， 好多人认为奉子成婚将来就会不幸福，或者了解时间短将来就会不幸福，有相关性，但是相关度没有那么高。 嗯， 那么真正跟两个人将来幸不幸福相关度最高的，其实都不是那个性格匹配度。 嗯， 都不是这个啊，甚至我再跟他说一个，甚至都跟人品可能相关性都不是那么高 啊。 啊， 真的 跟什么有关系呢？ 嗯， 就跟两个人的互相建设努力，两个人为这段关系去做什么样子的努力，这个相关性是最高的。 是的， 我们说点现实的啊，你像我们经常看见，好多这个小两口之间， 嗯， 那男的至少在我们的普世价值观来看，人品就不好， 对 对吧？ 对。 哎，但是你看人两个人就是 好的不得了， 好的不得了。 对， 哎，人家在婚姻当中努力了， 嗯， 你不能说我一看这个人，他不符合我的价值观。我就全给他拍死。 对， 不是，没准他对老婆好着呢。 对，有可能， 有可能吧。 嗯，有些人是这样的。 对， 对，可能对整个世界都很坏， 没错， 但独独对老婆很好， 好的不得了。 对对对， 哎， 有些女人可能对外面都不温柔，在外面都是悍妇， 嗯， 可能回到家就愿意给老公去打洗脚水。 OK， 是这样的。 对， 所以两个人真正幸福不能幸福，不取决于我们在网上看到的那些，真正取决相关性最高的是两个人是否去建设这段婚姻。 对， 你为什么这个奉子成婚他容易不幸福啊？因为你在给自己下咒语。 嗯，对， 就是奉子成婚容易不幸福。 嗯， 你一旦下了这个咒语，你就启动了内在的自我验证程序，你老能看见那个不幸福的点，老能看见那个不靠谱的点，到最后就否定了自己原来做的这个决定。 是啊， 啊，就开始制造一个现实， 对， 制造的现实就是 奉子成婚 不 幸福， 对对对 对 对，自己进入到这个圈子里来了 啊， 嗯， 所以不知道他能不能够换一个思路呢，把这个咒语解开呢？ 对，他第一步先把它当成一种缘分。 嗯， 可以这么去当成，哎，你看这些事情机缘巧合就把你俩推在一起了， 嗯， 难道不是一种缘分吗？ 是的， 这样来破掉他那种担心跟焦虑。 对 啊，因为人在这种高度担心焦虑的情绪下啊，很难有建设性的思维的。 是的 啊，所以他把这个一转换呢，他就不一样了。 对， 啊，你再看看，你看看你能看到什么啊，然后再就是我们后边说那些真正跟婚姻幸福不幸福相关的是两个人是否努力在经营和建设。 其实他们有一个好的开始，有一个好的开始就是这个男生对他很负责任， 对， 对吧？ 对， 这个女生对婚姻感情他也很负责任， 对， 对不？这不就是两个好的基础和好的人在一起了吗？ 对，两个都是打算认真生活的人。 没错没错，剩下的不就是两个人怎么好好认真生活吗？ 是的，是的， 嗯， 好，特别是询问了我们的节目之后哈，也许就会真的和以前有不一样的一些想法和做法了。当然，在整个这个孕期的过程中，有任何的问题也可以询问我们，情感的问题啊，也可以询问我们，我们也一直愿意和你在一起。嗯，有一位哈，这位也是一位女生问到一个问题，说我喜欢上的这个人呢，比我大15岁，嗯，我呢？今年是27岁，他结过婚离婚了，但是他和前妻的关系吧，我觉得有的时候挺暧昧的，听他们的语音，他对前妻还能叫出亲爱的，当然他和前妻说的话他没有背着我，我不知道背着我有没有一些什么其他的小话，可是当我面说的我觉得还都比较自然，说的多一半是他们女儿的事情，女儿在学校里的事情了，女儿需要什么了等等，这些他对他前妻说话很温柔，对我说话也很温柔，对我也非常的好。我本来觉得自己已经是挺幸福的，因为我知道他和他前妻的分开责任应该在他前妻，他前妻的父亲和母亲以及前妻的哥哥，他说一直都挺欺负他的，那么也影响了他前妻对他的态度，所以他下决心离开了他的前妻，这是他告诉我的情况。就在我和他已经比较安心的时候，我突然间发现他还有其他交往的异性，而且他对其他的女性说话也同样非常温柔，括号请原谅我偷听到的他手机上留有语音微信和别的女人的说话，然后我开始留心了，慢慢的才感觉到或许不是一位，可能还有其他人，可是他对我说的是我们是认认真真在谈恋爱，我们会结婚。我想问你们，他是不是习惯性的有这个问题呢？我能找他前妻问一下吗？ 你要明白自己的目的是什么，你就可以去问一问。你的目的是什么呢？你觉得你去问他前妻能问到什么呢？这个你需要去想想。我想无非是，这位女孩子她可能感觉到不安全感了，对这个男人啊，没法让自己信任了，一开始呢还是只对前妻这么温柔，内心可能有小小的醋意啊，全世界你只应该对我一个人抱有同等浓度的感情才对，是吧？后来发现还有几个啊，这个就会让他心里特别的不安了。 嗯 啊，我觉得去问前妻这件事情，如果让我给一个明确的建议哈，我倒是不建议。 嗯， 因为我觉得可能问不出什么东西来。 对 啊，与其还不如你再观察观察，然后愿意谈呢跟你的这位男朋友再谈一谈，如果不愿意谈，观察一段时间，你发现很多事情是确定的，那你就做出你自己的选择就可以了。 一位女生说快30岁了，最近几次相亲给了我刺激，相亲的时候比我小1岁的有，比我大6岁的也有，可是他们对我的态度都像是在挑货，问我的一些问题也让我觉得有点难堪，有的时候觉得相亲是不是和爱情毫无关系？很多人都劝我这个年龄应该接受相亲，相亲只是一个开始结识人的方式，可是如果是这样结识的一个人，会走到爱情这条路上吗？比如说人家会问长问短，对我很挑剔，甚至有一些问题让我觉得很尴尬，我觉得人家就是在挑拣一个是不是能够带回家的货色。所以我想问，这样的开始和爱情有关系吗？如果你们说没关系，我就再也不相亲了。 进入爱情的方式不一样而已，然后呢在相亲过程当中肯定会遇见各式各样的人跟事儿。因为好多人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哈，他相了多少次亲了，他已经慢慢把相亲真的当成一种 流程化的工作了，所以他可能无意识的就流程化式的去问，他跟原来比如说我没相过多少亲，我可能第一次相亲，他不太一样了啊，这个被相亲磨的，所以这个呢也是一个一个现象，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小概率事件，你还可以继续相亲，这是一个方法，你会遇见更合适的。你遇见这种你就当相亲不成功呗，比如说你不喜欢你就当相亲不成功，你觉得你有喜欢的地方呢你就往下走一走。其实最好最好的方法是后边我们说的这个，也是最应该做的，就是你管他呢，只要他没有特别过分和令你讨厌不想跟他在一起的那个点，你一定要试着往后走一走，因为相亲的那个情景多少有一点点应激性， 对， 啊、嗯，他这人表现就会各种不一样，有的就无限制的示好，可能有的就恐慌不安的各种，所以你多给自己和对方一点时间，把这个时间拉长之后，这个人就基本全部展现在你的面前了，你那时候再做决定来得及，别在刚开始的时候就否掉。 对、嗯、相亲一样有相得到，然后两个人有很好的爱情，然后走入了婚姻当中的，就这样的人大把。所以有的时候相亲是有点让人有的场面让人别扭、 嗯、 那就是对方那个人不是适合你的人， 对， 对吧， 对。 嗯，好，今夜思语时，各位听到的我们的节目正在播出中，我们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如果您也有一些情感的问题，恋爱婚姻情感问题，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和我们节目同名的公众号，然后发微信给我们参与我们的节目，稍后将是我们下半时段的节目内容。 或许你可能不知，第一天认识我将它定为我的微笑纪念日，有一些情绪你很难去解释，如同我继续待在台北这座城市，淡水河边的落日，倾斜的影子，往你侧脸的弧度有一些心事，两面山的午后是经历的树，我开车在蜿蜒的山路听着你哭，彼此紧扣着小指，在东区那条巷子一起决定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在等你说好要回来的那些日子，亲爱的我开始练习写诗，彼此紧扣着小指，在东区那条巷子，原来幸福是回忆，是会微笑的往事，人海里我能一眼认出你的样子，重新拥抱你的温度是幸福纪念日，水河边的落日，倾斜的影子，往你侧脸的弧度有一些心事，两名山的午后是经历的树，我开车在蜿蜒的山路听着你哭，彼此紧扣着小指，在东区那条巷子一起决定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在等你说好要回来的那些日子，亲爱的我开始练习写诗，彼此紧扣着小指，在东区那条巷子，原来幸福是回忆，是会微笑的往事，人海里我能一眼认出你的样子，重新拥抱你的温度是幸福纪念日，彼此紧扣着小指，在东区那条巷子一起决定了只有我们才知道的事，在等你说好要回来的那些日子，亲爱的我开始练习写诗，彼此紧扣着小指，在东区那条巷子，原来幸福是回忆，是会微笑的往事，人海里我 各位北京城市广播的朋友大家好，我是王月波，由我录制的专门反映门头沟历史文化的评书《京西风云录》在城市广播城市文化范儿当中播出， 欢迎大家锁定 FM 107.3 AM 1026，听城市文化范儿，做有范儿北京人。 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晴，偏北风3-4级，阵风6级左右，最低气温-9度。明天白天晴，北风3-4级，转南风2级，最高气温-1度。以上是由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北京地区天气预报。 我们一起在时光中成长，你越来越温暖担当，我越来越沉静柔和，在不经意间，我们彼此都成为了更好的人。 今夜思雨时，我们的节目继续在播出中，我是这个节目的主持人孙岩。今天我们节目中的嘉宾，心理咨询师董如峰老师，和大家分享各位向我们咨询的各种各样的情感问题。您参与我们节目的方式，首先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了之后可以发微信给我们。我们的公众号中还有很多介绍我们节目内容、播出的时间以及我们的嘉宾、我们的话题这样一些大家可以了解到的节目相关的问题，所以您可以关注我们的公号，对我们节目有更多的了解。另外在我们的公众号中，您还可以找到我们节目其他的互动方式，比如说可以找到我们听友微信群的加入方式，还有我们有工作微信号和大家直接能够互动，这样一些方式大家都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我们继续在下半时段来看各位留下来的问题哈。有一位女孩子问到一个问题，她说我想替我哥哥问个问题。我哥哥呢有一位谈了多年的女朋友，两个人双方也都见了父母，订了婚，买了这个订婚的各种各样的用品，发了请帖，也算是婚宴都搞定了，在几个月前就已经订了酒店，然后现在就一下子分手了。分手以后刚开始我哥好像还过得去，他说他不在乎这一切，他愿意再去找别人。可是现在呢，我却觉得我哥挺难受的，因为他好像是表面上挺高兴，然后内心呢可能是挺不愿意再想起那个女人。因为他知道我和他交往过的那个女孩子还有微信联系的时候，他就很生气。我那是见他第一次在他们分手之后发脾气，我父母都不敢和他提这件事情，把他们曾经用过的一些东西，把他们订婚时候很多的东西都收起来了，收到了家里的一间小房里。而他呢有一次要到那个小房里去找东西，结果在里边待了一个多小时，当时我妈才意识到她在那个小房间里。后来我们家人就都觉得她的情绪越来越不对，好像比较抑郁。所以我想问一下，有可能因为失恋导致什么样的精神问题吗？或者是更多的情绪问题吗？家人现在应该怎么关心她？究竟是跟她提这一段还是不提这一段呢？很为难啊，有的时候挺想正面和他说说这一段，可有的时候觉得一提怕他伤心，家人现在跟他说话小心翼翼，该怎么办呢？ 一个个来回答他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失恋会不会导致什么精神心理问题，这种可能是有的，因为这属于重大生活事件嘛，会对一个人产生影响。但是多数人都会经历过愤怒啊、木讷呀、抑郁啊、等等等这么几个阶段，就顺利的过去，时间多长的都有。那么对于家里人要做什么呢？就是在此事情上是被动的，在其他事情上是主动的，掌握这个原则基本上就没什么大问题。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当谈及此事跟此事相关高度相关的事的时候不主动谈，但是如果当事人他哥哥谈及此事，你就听， 理解支持，不要说教， 嗯， 啊，不要讲道理就 OK， 也不要说一俗语，不要旱地拔葱， 嗯， 什么意思啊？就是说他还在这个痛苦当中，他一定是要需要一个慢慢的过程走出来。家长是好心，有时候就告诉他，哎，怎么着，你不会就怎么着嘛，反正这些尽量不要做。都是理解、倾听、支持就可以了，这叫被动的。再一个呢，在这个事情之外呢，可以有一些主动性，比如说旅游聚餐啊，等等等等，这些事情上有一些主动性。然后为的是什么呢？为的是让这个当事人有更多的接触其他信息的机会，转移注意力啊，这个对当事人是有一定帮助的。基本上家人能做的就这两个原则，就这两个。再一个，如果你发现当事人状态可能真的是不太对劲儿的时候， 嗯， 那你可以去建议他找心理医生啊，或者是什么的。其实我们一般时候是这样建议的：如果你跟当事人的关系还挺好， 嗯， 当事人也愿意跟你聊，哎，你最好是能在这个时候就建议他，可以，你可以找找专业的心理老师啊， 嗯， 来帮着你， 减少一些痛苦啊， 哎， 就是别再这帮着你找找原因啊， 对，更顺利的走出来。 嗯 啊，因为有些事情跟家里人可能还没法说， 嗯， 有些情绪跟家里人他也没法发泄， 嗯 啊，所以这也是可以的，但这个要看情况，有很多人不愿意， 嗯 嗯， 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哈，说我和女朋友啊谈恋爱快三年的时间了，我们是在大学期间最后一年开始谈恋爱的，到现在，恋爱我觉得已经比较稳定了，可是我呢就始终不太愿意让他去见我父母，我父母是老北京，老理儿特别多，有非常固执的本地人的一些观念，父母一直催我，让我呢解决个人问题，但是父母的想法是很明确的，他们希望我找的是本地户籍的女生，我女朋友当然不是了，我女朋友呢虽然非常的优秀，但是我女朋友至今户籍也没有能够在北京得到解决，可是在工作当中是很有能力的，我对她也是很认可的，为这事儿我就一直拖着没有让她去见我父母，女朋友有点不高兴不安心了，我跟女朋友说过原因，女朋友一开始没太当回事儿，时间长了女朋友经常会问我一个问题，就是那如果你父母就是不同意我是外地户口，你会怎么办呢？ 嗯， 这个问题啊，我总是不知道怎么回答。过去用我的狡诈，每一次都逃脱这个问题的正面答案。可是现在，我其实想说的是，我心里也没有想好，我应该想和他在一起，可是很怕见到我父母，我该怎么办呢？拖不下去了，再拖女朋友可能真的就恼了。 面对这个挺简单的，面对吧，始终要面对。有时候我们会高估父母在某件事情上的坚持程度，当事情没有发生的时候，父母会这么说，因为那时候还没，他不知道你现在有女朋友，他说完之后你按着去找不就省心了吗？对吧？他你要是有了女朋友又不是，那你就去说吧，但是提前一定要想好，想好怎么想好，如果父母提出来不行你该怎么面对，你该怎么去解决啊，然后跟女朋友商量来，这时候你俩要站在一起的啊，站在一起之后好好跟父母去商量。 嗯， 你看女朋友虽然没有本地户籍，但是工作各方面都很优秀，你们两个之间的感情也很好。哎，我觉得这个就是关键的。其实父母有时候在意户籍的问题呢，一个是工作问题、能力问题，还有一个可能跟这个门当户对有关系。我们说这个门当户对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哈，是指两个人如果某种成长背景上类似的话，可能会好沟通。 嗯， 啊，是这个意思。只要你们两个好，然后呢，女朋友的工作能力又强，我觉得父母一般情况下不会太在这个事情上去较真儿的。 嗯， 想好了就去说吧，是时候了，你再拖女朋友该不高兴了。 对呀， 嗯， 再拖女朋友就真的可能要恼了哈。 对， 嗯。有一位男生问我们，男生的问题是，我追求我的女朋友，一开始她和其他的女孩都差不多，开始有点躲闪，后来呢，我还是感觉到她对我是有意的，再后来我们就开始出来约会了，等我们约会了三个月之后，我才知道她家非常的富裕，基本上她算是一个富二代吧，那么我就有点心里边犯怵了，不太想和他在一起了。最重要的是， 我怕两个人家庭的差距太大了之后我自己心里有压力。另外就是他的消费观跟我慢慢的感觉到有很多不同了。他让我给他送的礼物我一个月工资都买不起。可是他会认为那东西很随意呀。他还说他并没有为难我的意思。我们俩出去吃饭，其实他也跟我一起去小面馆，也跟我一起去撸串。可是有的时候，特别是有一些年节假日活动的时候，他张嘴想去的地儿，那我就觉得不是我平时要去的地方了，所以我现在有压力。可是女朋友对我还挺好，我该怎么办呢？ 这个问题关键点在哪儿啊？关键点在这个朋友他自己自尊管理的问题。你只要管理好自己的自尊心和自尊感，这个事儿就不难。就往往这种事儿，原来咱们节目里边好多这种事儿， 对， 是吧？ 是的，是的。 哎，自己搞不定自己的自尊心， 嗯，对， 所有问题都来了。 嗯， 今天你就得跟我吃小面， 嗯 啊，今天就不行， 嗯， 去那地儿我不去，为什么不去？很简单，你掏钱我就去，你不掏钱我去不了，或者我就掏，我依能力掏多少，但是你要跟他说清楚了，在我的能力里掏这个钱，就相当于你的能力是多少钱， 嗯， 你给他等价交换，你要去谈嘛。女孩子就是这样的，女孩子其实挺怕从男孩子身上看到自卑的， 对， 啊，看到自尊心受损的，很怕看到这个的，所以你自己要把这块搞定，一切都不是问题， 嗯， 啊，别再跟自己较劲了，啊，遇见一个喜欢的这个 女孩 多好的事儿， 对呀， 嗯。 有一位女生说，刚刚和男朋友开始确立关系，也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那么我们打算有一次短途的旅行。这次的旅行两个人都很期待，也很费心。可是我并不想借着这一次的旅行，两个人过于亲密。我跟他委婉地表达了我的意思，他听了以后比较诡秘地一笑。他是挺好的一个男生，可是我也明白，如果两个人单独出去旅行的话，也可能会有一些我并不期待的事情发生。我自己内心想一想，态度还是挺坚决的。第一，我期待两个人出去旅行，因为希望一起旅行了解更多。第二，我并不期待这次旅行发生一些意外的状况，会破坏我对他的感觉。可是男生想的好像和女生的确不同吧。问了周围的和自己关系不错的一位蓝颜，那位男生告诉我说，你别指望人家会听你的，男孩子可不会这么想。所以我现在不知道这次旅行我要不要去啊。 这个啊，很多时候要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但是一般情况下，只要女孩子保持温柔而坚定啊，在这是其一哈，态度上的。第二个呢，物理空间上也要有一些这个 隔离 啊。一般情况下不会有问题的。当然，你前提判断这个男孩子是安全的哈。 嗯。 啊，就是这个要涉及到出门旅行了。 嗯。 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们两个的关系基础是什么样子的。 对，嗯，对，如果你们还比较知根知底儿， 对对对， 对吧？ 对， 不是那种除了一个手机号码或者一个微信号码就完全陌生。 哦，没错。 你对对方是知道他。他的单位 、 对他的人脉， 对对对， 你都有一定的了解，就是这个人对你来说不是说这个只是一个微信号码，一旦拉黑就找不着这个人 了。没错。 如果并不是这样的话，那基本上没有这个危险系数。 嗯。 所以我觉得就是男孩子可能和女孩子的期待会不同，毕竟要出去有一次浪漫的旅行。 对。 但是多一半男生还是很尊重女孩子的心愿的。 没错。 嗯，我觉得能做好的，如果你能参与进去的，就是比如说参与旅行的订房间啊，像这类的事情，你能参与，你能够自己清楚，知道有一个什么样的度和分寸， 没错， 是吧？ 是这个意思。 有一位女生问我们的问题哈，她说：“我和我男朋友，我们两个人现在恋爱有半年的时间，可是让我觉得比较糟糕的一件事情，就是他这个人偶尔会有好几天没消息。当然，他给我的解释是他在朋友家里玩游戏。”在那样的时候呢，无论是我给他微信还是我打电话，他不接，微信不回。他说玩起游戏来他是很难顾到我的，但是一旦他想起来和我在一起了，那么他还是比较投入的，也显得对我很好。我就想问你们， 我不太适应这种节奏，我觉得他失踪的那两三天心慌难受，想想谁的男朋友敢这样呢？万一那两三天我要是生病了呢？万一那两三天我要遇到什么事儿呢？可是他好像从来没有考虑过我会有这些想法。另外就是一开始我是担心他的，万一那两三天他有什么事儿呢？我甚至都不知道他会在哪儿，他有什么事儿。我不喜欢玩游戏，他喜欢玩游戏，这是我们俩最大的不同。除此之外，他幽默风趣，挺让我开心的。我问你们该怎么办？ 这种失控啊，确实让人很难受。没有对方的信息，一个是引发自己的焦虑，再一个也启动了人们都有的那个黑箱效应，就是我不知道你在干嘛呀，你也没有一个交代，我可能就会各种想啊，好的坏的各种想，所以这个确实是挺让人煎熬的。我不知道这种感受和这种担忧或者是内在的一种期望，她有没有跟她男朋友去讲过，还是说讲过之后无济于事啊？这个要两个分开来看。第一个来讲呢，如果是讲过之后你的男朋友有所调整，那这就不是问题了。第二个，如果讲完之后还是无济于事，还该怎么着怎么着，那有可能真的是那个男孩子自己的价值观，或者是自己的底线，或者是另有原因。总之这个事情你要去了解的。如果我们从普遍意义上来讲是不能接受的，但我如果是我可能也不能接受。比如我要交一女朋友，好，有三天完全处在这个毫无预示的 失联状态， 那我可能就会想很多了。 对 吧？ 谁都会。 所以我觉得你要跟他去谈，摊开了谈。如果他说那就是他的底线，行就行，不行就不行，那就是选择权还是在你手里，你选择行还是选择不行。自己去考虑，别藏着，别把这个事情完全压在自己这儿。你这样的话对方不知道，他以为你是可以的呢。 晚饭后品一杯热茶，我与你温暖相拥，窗外细雨绵绵，树影轻摇，我在期待你心底的声音。今夜思雨时正在播出。 有一位男生问我们的问题哈，他说同公司有一个我比较喜欢的女生，对她呢一直都觉得她优秀很不错，可是我自己是有一个女朋友的，女朋友是自己上大学的时候就谈的女友，现在和女朋友的关系呢是这样，女朋友在家乡，我在这个城市中，我父母希望我回到家乡去生活，觉得和女朋友未来结婚还是在家乡，也觉得未来的家乡是适合我的，可是我呢留恋大城市的生活，而且觉得在城市中自在惯了，总是拖着不愿意回去，女友也有诸多的不满，导致我们之间有了一点点冷淡。公司里我喜欢的这个女孩子前几天突然问我家乡的一些情况，我的家乡是一个旅游城市，他说他过几天休年假，他会到我的家乡去旅行，而我呢恰好也有这个假期啊，我也很想回去陪着他，可是我在想女朋友又该怎么办呢？因为能够陪伴我心仪的这位女同事，我觉得是一个机会啊，特别是他到我们那儿去旅行，我是地主，我掌控着一些主动权，我会安排得很好，会让他看得到我不一样的一面，体贴温柔，而且能够带他去吃一些好吃的东西，带他去看一些美好的风景，我甚至心中都会有一些浪漫的故事的想象了。可是女友怎么办呢？我到底想要的是谁呢？我自己心里边有的时候觉得有点害怕。 人是喜欢一类人，不是一个人的。其实我们对一件事物的喜欢，包括对人，很难聚焦在一个单独的个体上。它应该是聚焦在一类个体上。所以我们在人生生活当中遇到这种事情啊，应该还是挺多的。这是对我们自己考验的时候。 对 吧？你是说放弃前女友选择去追求这个女孩呢，还是说继续忠于你的前女友呢？这是真的是很难抉择的一件事情。但是如果用我个人的经验来讲，非咨询师啊，个人的经验来讲，我觉得 有的时候很多感情可能只是有很多我们想象的东西，或者是大家不要忽略一点，这种感情的发生是有背景的，背景就是你有一段你不太满意的感情存在。 嗯，也就是我有一段我不太满意的感情存在，我才有了缝隙，或者我才有了空隙，想让其他的浪漫的感情，甚至有些可能是想象中的浪漫的感情能够涌进来，是这个意思吧？ 不单是这样，他还会觉得涌进来那个更好。 对啊， 他会有这种扩大心理， 就是因为我对我现实的情感有不满意的地方， 对，他会有寄托呀、放大呀、美好化呀、理想化呀，他都会有。 对 啊，所以这个做这种评估，到底是这个更合适还是那个不合适，是很难的一件事情。 嗯， 很难的一件事，所以我们一般就会建议还是遵循最基本的逻辑和道德、就是完了一段再说一段，你别两段一块弄，到最后真的容易是一地鸡毛。 对呀、 自己得不到，两方可能还都受伤。所以如果让我直接建议，以我自个人的这种经历，好像我有过这个事情，就是完了一段再说一段。要担起这个责任来。当然这个不影响你喜欢你这个同事。 对。 甚至你都可以跟人表达，你表达去呗。那就如果有机会你们俩说起来，人家对你表达，你也可以表达，但是你要告诉他，我还有前头的感情呢。你要对你前头的感情去负责。 对， 还是那个意思，当一段感情如果我们能有一个起点终点也是个句号的时候、其实对每个人的伤害都小， 对， 对每个人都是成长。其实我们特别担心就是逗号逗号唰跳走了，就指不定上哪去了，这文章没写完，就走了。你想想你跳走之后，你自己那文章没写完，你在这儿也留有作业，你这种从逻辑上推理啊，从理论上来讲是很难幸福的。 对， 是很难幸福的，因为你有太多未完成的情节，而这些情节或者所带来的道德上的一些焦虑和自责啊，你都会在下一段感情当中去做补偿。 对， 你跳出的那一刻你会觉得外头的很美好，当你跳出之后去，那个你跳出那一刻的美好就成为你们俩相处的标准了。 对 啊，你在相处的时候如果一旦出现不那么美好的东西，你就一落千丈。 对 啊，各种问题又出来了。所以我的建议是完成一桩再说一桩。 如果真的和这个女朋友真的觉得不想以后继续在一起生活，早一点告诉人家，对人家也是一件很负责的事情。 对对 对吧。 再一个，其实有时候要想，就是哪段感情没问题，都有问题， 都有问题， 对，我们有没有去解决。 是的， 对吧，这是一个要想的。第二个就是我们从认识到现在感情的发展，我们两个都做了什么。还是说我们什么都没做，我们就顺水行舟， 顺其自然。 顺其自然。一般这种顺其自然到最后都会有点这个乏味。 对。 你不建设它就乏味。 对。 就这么简单。所以想一想自己再去做决定。我们很难给他一个很这个 A 或 B 的选择，但是我们可以建议他完成 A, 再去找 B。 对。至少要先和 A 了断，然后再和 B 开始。 没错， 是这个意思哈。 对对对。 好，谢谢董老师。今夜思语时，大家听到的就是我们和大家分享各种情感问题。今天节目中的嘉宾董如峰老师，您可以像今天您听到的这些听友一样，把问题发送给我们。您的情感问题可以告诉我们，发微信到今夜思语时，大家就可以把问题留给我们了。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公众微信，关注我们的公众号今夜思语时的这个微信里边，找到很多我们其他的联络方式，比如说加入我们听友微信群，或者对我们的节目也能有更多的了解。今晚节目就这样，稍后您可以继续收听北京城市广播的节目内容，稍后将是广告专题节目时间。 就是爱的一半清晰，一半恐惧。